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作为军队的基本装备之一，军车对军队的行军作战能力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国人民军队在建党之初几乎没有一辆汽车，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军队投入使用的还是抗战时缴获的几千辆汽车。如今全新装备部队的国产军车拥有比肩世界一流军车的动力和性能，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的精神面貌和气质。正在北京汽车博物馆举行的铁骑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展览，可以让您了解我国的军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我们今天是探寻红色之路系列节目，带您了解您不知道的中国军车史。 我宣誓，我宣誓，我宣誓。 一段誓词，庄严承诺； 一本宣言，点燃信仰。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一双草鞋，踏过艰辛历程； 一枚勋章，焕发时代光彩。 建党100周年之际，探寻红色之路， 以文物记录光荣历史， 用声音串联红色文脉。 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是北京汽车博物馆展览展示部的部长高燕。高部长您好。 哎，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北京汽车博物馆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啊，地儿特别大，而且有很多很有特色的这个汽车，是集博物馆、展览馆和科技三位一体的一个汽车主题的博物馆。这样吧，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不一定特别了解，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北京汽车博物馆在哪儿。 嗯，好的。北京汽车博物馆呢，地理位置是在那个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26号啊。整个博物馆呢，建筑面积呢大概有5万平方米，可以说是 5万平米， 对，可以说是超大型的一个博物馆。 咱们博物馆主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展览展示呢？ 我大概介绍一下啊。我们博物馆呢，一共是有 就是地上五层地下一层，然后有三个独立的场馆，一个常设的一个展区，此外呢还有一些临展区啊。整个博物馆呢主要就是比如说是创造馆在五层，它是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参观环境， 从上面开始往下， 对对对啊，先从讲历史开始。 嗯， 五层呢主要就是从讲述了这个100多年这个汽车发展历史上一些经典的车型。四层呢是这个进步馆，主要是讲这个汽车内部的一些技术结构，包括一些这个设计方面的一些内容。 嗯， 三层呢就是未来馆，这个呢可能就是跟大家生活比较密切结合的，比如汽车生活、电影中的汽车、汽车广告等等一系列的东西。此外呢还畅想一些这个未来汽车的一些东西。 大家很感兴趣，就是因为在您这儿能看到很多真的这个汽车是吧？ 对， 嗯，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还有一些这个未来的概念的是吧？ 对，都有这些车啊。整个博物馆呢，就是一共有100多辆的这种馆藏的藏品车，这些都是真车，是我们通过一些捐赠啦、征集啦各种渠道进行一些展示啊。此外呢，还有一些这种互动展项，大家可以亲身体验。 嗯。所以您刚才说了，汽车博物馆展示的是这种汽车这样大型的这种物件，所以它这个展览布局跟别的馆也不太一样。咱们是从最高处就一下就先上到五楼，5、4、3、2、1这样往下看是吧？ 对，这个建筑呢也挺有意思的，它呢是一个大眼睛的造型，从空中看，这个创意呢其实是源于我们汽车的车灯造型。 哦，大眼睛， 对，也寓意这种就是。面向世界，放眼未来这样的意思。 嗯， 在馆里头呢，实际上它是以内部空间是环形的，所以我们参观的时候呢，自上而下。这个汽车它本身体量比较大，所以呢，我们馆里头这种就是陈列方式也区别于传统的这种博物馆。所以比如说它的展台呢是这种定制展台，而且它的这个展示方式呢，汽车嘛是一种裸展的形式啊。 什么叫裸展？ 就是不是拿玻璃罩罩起来的 可以近距离的接触看哈。 对， 有一些还可以摸是吧？ 对，有一些这种纺织车啊什么的是可以摸的，甚至可以上到车里面去体验。比如说我们有一辆这种公交车，它是观众可以走上去体验的包括我们这种展陈的布景方式，它也是采取这种沉浸式的，为这个汽车更好的讲述它背后的故事，做了一些布景。我比如啊，我给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我们的五层呢，有一个展区叫这个越野车传奇，它主要是展示了一些越野车，有这种比如说二战时候的这种威利斯，所以呢，它这个场景呢就布置成这种战争的场景。再比如说还有一辆这个丰田陆地巡洋舰，它呢是当时在那个可可西里大草原上它是执行任务的一辆车，所以我们把场景也布置成这种还原当时的场景。 所以呢汽车博物馆受到了很多小朋友和家长的欢迎，可以看可以玩可以学，而且面积又大，遛娃的好地方。 是， 当然了，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也很喜欢啊。 对，一些这种汽车的爱好者，就是专业的观众，再加上就是您刚才说的亲子家庭，一家二非常欢迎。 对，所以汽车博物馆每年也有很多的这个展览和活动，到什么六一啊，各种节，我看都有特别多的活动哈。来过我们这儿好几次说了，那么这次呢，其实主要是跟我们说的，是和这个建党100周年相关的一个展览，叫《铁骑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样的一个展览啊。 对， 这个展览是在咱们展馆的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而且我知道是线上线下同步的一个展览。 对对对啊，这个就是线下展览呢是在我们博物馆的一层大厅，线上展览呢实际上我们是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呢就推出了啊。那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展览哈。 好， 这个展览呢实际上是对于我们馆来说，它是一个系列的品牌展览啊。我们在2015年、2017年、2019年都从不同的角度去讲述过这个中国的军车。那今年呢正好是咱们这个建党百年，所以呢我们也就是重新的整个梳理一下，从建党初期到我们在建国再到现在整个军车的发展历史。这个展览呢跨度也比较长嘛，时间一共呢我们是分了4个部分：星星之火、风起东方、 大国重器，再到这个和平力量，展示了我们国家这个自主品牌军车，从无到有的这个发展过程。 嗯，这个看了还是挺激动人心的哈。 对， 而且这个线上展览，我看也很热烈，是吧？大家看的， 对，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这个实体展撤了之后呢，观众还能够看到，而且就是打开手机扫码，随时可以看。 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已经也上去看了一下。来，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分为这个四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就叫星星之火，是吧？ 对对对。 那咱们就从建党伊始开始说起，这个展示也是从建党伊始开始的，是吧？ 对，就是图文方面可能就是更多的讲述了一下，就是建党初期。那时候呢，我们这个条件比较困难，几乎呢是没有使用的军车，那我们行军呢主要是靠徒步，当时不是也说小米加步枪吗？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确实比较艰苦，可能有少量的这种马匹啊什么的，这些也都是杯水车薪。但是呢，随着我们这个军队的发展，还有是战事的推进，那我们当时呢主要是通过这种缴获敌方的这种武器装备，然后获得自己的这种军用车辆。 就咱们自己那个时候还没有自己生产的能力， 生产 都是缴获的。 对对对，主要是以这种缴获的方式，比如说从1937年到1945年结束，实际上我们全军呢大概的车辆呢大概也就是400多辆，也是为缴获为主。所以说是那个当时的这种军车的品牌呢，我们称之为万国牌，各种品牌都有。 那可不是吗？缴获什么就是什么。 对，当时我们还组建了我军的第一支这个汽车运输队，当时大概是10几台这个汽车，主要是这个威利斯，还有是这个嘎斯等等。 这是军车的这个品牌是吧？ 嗯，对。 嗯，所以说那个时候应该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咱们都没有自己的这个军车的品牌是吗？ 对，主要是以这种进口。比如说当时那个嘎斯69，后来等于是从这个苏联进来的，然后呢它等于是我军呢首次可以说是有了这种正规制式的一个军车。嘎斯69呢在我们馆也有展示啊。 有这个现成的车辆。 对对对，有真车啊。是实车。这辆车呢它那个外观呢就是比较小巧紧凑，非常的传统，但是呢它的这个制动系统在当时呢可以说是最先进的，有效率也很高。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是咱们自主的，就有意识的进口的一些这样的车， 对，跟去那个就是苏联进口的啊。而且就是比如说拿那个抗美援朝战争来举例子吧，当时我们这个彭德怀同志就是乘坐着这个嘎斯六九越野车穿过了这个鸭绿江大桥，然后可以说是成为了咱们人民志愿军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先锋部队。 所以说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的时候，那时候数百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浩浩荡荡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用的这军车实际上一方面是缴获的，因为我们节目开始也说了，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进口的，是吧？ 对对对。当时这个就是抗美援朝战争，它那个全军呢整个配备了大概是7000辆的这种军车，主要是承担这个运输物资的这种任务，有嘎斯69、嘎斯51，还有这个威利斯、MB、MA 都有。 这些就是我们看到就是那种越野吉普车的样子是吗？ 对对对，就是军绿色的，大家就是就印象中的那种车啊，比较小巧，吉普形式的轻型越野车可以说啊。大的运输物资的是这种大的这种运输车 也有哈。咱们在很多影视作品里相信大家也都看到过。 对对对。 也把这个第一个部分讲了，就是咱们这个星星之火，讲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实是建国之后还有一小段时间咱们都没有自主生产的这种能力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成立，咱们国家开始发展这种工业啊等等这些方面，我们就开始就具备这样的能力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有正规制式的军车是什么时候呀？ 首次有刚才就是介绍了，是进口的那个嘎斯69， 那个就算是正式的， 那个是列装了等于是啊。但是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实际上讲到我们自己生产的汽车呢，是第一辆汽车实际上是解放 CA10。 解放 CA10，这是咱们国家自己生产的 第一辆汽车。 第一辆啊，汽车还不只是军车了哈。 对，就是它，就是军车吧，它这个概念比较泛，就比如说军队使用的车。但是 CA10当时就是大概是在1956年的时候，我们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下线的这个第一辆汽车，就是解放卡车 CA10， 它可以说是标志着我们中国汽车工业迈出的第一步。 我知道你们有一张馆藏的照片很珍贵，展现的就是建国十周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部队驾驶解放 CA10 装备我国自制军用设备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国家领导人检阅的这个场景，是吧？ 对对对，就是这辆车啊。这个 CA10 它那个可以说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而且呢这个车型呢它是就是广泛的配备到我们这个军队去作为这种运输车辆去使用。 这是哪里生产的？ 这个是长春第一汽也就是第一汽车厂啊。然后这辆车生产大概是一共是产了128万辆，它的这个历史就产量还是挺高的。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国家呢也就是随着这种国防的需要啊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越野汽车的这种研制也提到了日程上。1959年1月的时候呢研发了这个解放 CA30 越野汽车，它是这个正式定型的，而且进行了一个就是64年吧，应该是进行了批量的生产。这个车呢应该是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广泛用于这种兵员啦，还有是物资运输，包括这个中型的武器的一个牵引，还有是特种这个车辆的改装。可以说 CA30 为咱们国家这个国防建设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 从 CA10 到 CA30 哈、咱们这个生产的这些汽车它也是在不断的进步，是吧？ 对。 那 CA10 或者是 CA30 就是是大卡车的那个样子是吗？ 对，它主要是那种运输的，它是就是它那个体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这时候就是又给咱们提出任务来了，就需要生产那种0.5到1吨的这种轻型的越野车，比如说用于这种指挥啊。 不能开着大卡车是吧？去 指挥。对对对啊， 就需要一些只坐人的啊。 对对对， 对于军队来说，拥有只能用来运输物资和人员的载货汽车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呢需要一款能够用于作战指挥的轻型越野车，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很自豪，和咱们北京还有关系是吧？ 对，这个渊源还很深。是这样的，当时呢就是大概是在六零年的时候，就60年代初吧，我们就急切的需要生产这么一辆车。当时那个中央军委呢就给这个第一机械工业部它下属的这种北京汽车制造厂下了这样一个任务，就是加快研制这种轻型的越野车，也就是我们现在北汽的前身吧，北京汽车制造厂。然后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就开始就是加班加点的去研发这个车。最初呢这个定型的车呢是 BG210， 这个二呢实际上就是代表越野车。对，所以北京汽车厂就走上了设计制作生产这个轻型越野车的试制之路。它前期呢需要大量反复的去试制，到那个62年的时候呢已经经过了2轮的这种试制，包括一些样车生产出来之后呢就给到这个部队去试验，反复的进行这种调试修改。然后在66年的时候呢BG212 轻型越野车呢就正式生产出来了。然后可以说是开启了我们北京汽车的新纪元。 是北京吉普212，这个我相信很多就喜欢这个汽车的朋友可能会对这个名字非常熟悉哈。 对，非常经典的车，我觉得70后80后应该小时候都见过。因为这款车就是开始呢是部队列装的，但后来逐步的呢地方上也有使用，包括国内地方行政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有使用，所以呢，我们印象应该是非常深刻。在66年的时候呢，我们毛泽东同志也乘坐这个212在我们天安门广场进行检阅。 刚才您跟我们介绍了咱们国家生产的第一辆汽车就是解放 CA10，这个咱们展馆有车吗？ 在我们的5层呢，有一辆这个 CA10的仿制车。 好大个儿吧？ 对，挺大个的，所以我们做的是仿制车，有2辆。其中呢还介绍了雷锋的故事，因为雷锋呢跟解放是很有渊源的。 对，刚才还说了咱们的国家的第一辆自己生产的吉普车是北京吉普212，这个咱们也有是吧？ 对，这个也有，是真车，也在我们的5层，跳跃的年代。 现在您给我们介绍到的解放 CA10 或者是30，还有这个北京吉普212，这个都是在咱们展览的第二部分，叫风起东方是吧？ 对，也就是我们早期生产军车的这个段历史。 那在这儿先插一句题外话，就是军车的题外话。我们刚才说了，咱们国家第一辆汽车、第一辆吉普车，那第一辆小轿车呢？啊，什么呢？ 这个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实际上我们国家第一辆轿车呢，并不是就是我们印象中好多人以为是红旗，实际上是东风 CA 七幺。 不是红旗啊。 对，也叫东风金龙。 这 款车呢是在1958年的时候呢，毛泽东当时呢去我们这个一汽去视察的时候，他当时呢就跟这个厂长就说，什么时候我们能坐上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啊？这时候我们有那种卡车了嘛，但是我们还没有轿车，所以呢，就是这个呢也成为这个一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啊。他们就开始加班加点的去进行试验比较分析，最后呢是决定以这个法国的这个西木卡轿车为样本，然后以仿制为主适当改造的方针进行这个轿车的这个生产，所以很短的时间呢就生产出了这个东风金龙。东风金龙整个外形呢是那种绛红色的，在它的这个机盖前面呢有一条金光闪闪的龙啊，金龙，所以前面还有两个那个毛泽东题的字东风。 这个车咱们馆里也能看到吗？ 在我们馆也有，是仿制的车，它的真车呢是在长春一汽。 所以咱们国家的很多这个第一辆的车，还有这个最老的汽车等等，一会儿我们都会讲到，咱们在北京汽车博物馆都能够看到哈。咱们继续回到您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展览《铁骑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这个展，主要是展出了这个军车哈。刚才说到了这个解放 CA-10，说到了这个越野吉普车。那都是属于第二部分风起东方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第三部分大国重器。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呢，配备能够运载牵引重型武器弹药和装备的重型越野车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应该是意味着军车的研发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是吧？在咱们这次展览当中也能够看到，就我们能看到重型车它就会后面会有好多轱辘那牵引的，是吧？ 这个就属于大型的车。因为随着我们这个国家的这种发展吧，国防现代化国防的一个需求，在我们国家70年代的时候呢，第一辆重型越野汽车就在我们的陕西汽车制造厂诞生了。这款车呢也是就是前期呢经过4轮的这种试制和改进，最后正式命名为延安牌250型越野汽车。这个车呢可以说是改写了我们国家不能生产这种重型军用越野车的历史，也解决了我们有炮无车的这种问题。 这个能拉多重的东西啊？ 应该是好几吨级的那种大型的，像那种炮弹啊之类的这种车。与此同时呢，我们在这个二汽呢还有一条这个汽车总装备线 EQ240 越野车，当时呢也进行了竣工，所以发展还是挺快的。 那么这就意味着咱们国家的军车研发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在大国重器这个阶段，应该说咱们有更多的图更广泛的这个军车被研制出来了，是吧？ 是，比如说是75年的时候呢，东风 EQ240 越野车也进行了这种定型，并且投入到了批量的生产。那这款车呢是二汽的第一款批量生产的车型，它被广泛列装部队，可以说是就是大国重器的这个阶段呢，见证了我们中国军队很多这种历程。 进入到21世纪之后呢，咱们国家的军车的研制和使用方面一直也都是坚持自主创新研发，也是建立起了属于我国自己的军用车辆的体系，也陆续诞生了一系列全新的国产的军用汽车哈。所以也进入咱们展览第四个部分，叫和平力量。 这个时候呢，我们主要就是想打造一支能打胜仗的精锐部队，也成为了我们军建设的一个主要方向，所以呢就需要生产更多的这种民主自主品牌的一些军车。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陆续诞生了包括这个重汽的这个豪沃系列，还有一系列我们北汽的系列，比如说这个北汽的这个勇士，还有是这个BJ40 BJ80。 这是什么车？ 这个呢是越野车，轻型越野车，在我们馆呢，40和80都有，这个是北汽捐赠给我们馆的。BJ40 呢是当时这个建国70周年的时候礼炮的牵引车，我们是这个编号是3号，捐赠给我们馆的，在我们馆也可以看到。 刚才呢，高燕部长给我们介绍了正在北京汽车博物馆举行的铁骑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这个系列展哈、啊。展览上能够看到很多各具特色的这个军车以及他们的这个介绍。那么一会儿呢，高部长还给我们来接着介绍一下这个展览，以及在咱们50000平米的北京汽车博物馆里还有很多精彩的展品哈、啊。一会儿来接着告诉大家。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曾身着戎装，保家卫国，如今奉献社会。继续保持军人本色，面对极难险重，他们冲锋在前，助力社区治理，他们不遗余力。大兴区的李贤镇作为国际交往门户区，持续发力改善大兴新机场周边生态环境，全面全力打造绿色新国门形象。在李贤镇平地村，有位一心为祖国为家乡发展做贡献，带着村民脱贫致富的退役军人，他就是平地村的党支部书记王威。王威1993年入伍，4年的军旅生涯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2013年听闻家乡发展需要人，王威毅然放弃退伍后的稳定工作，投入到家乡的建设中去。2015年被村民选为平地村主任，2016年被选为党支部书记。王威担任支书以来，带领两委极力打造服务型队伍，狠抓综治管理，妥善化解各种矛盾，实打实地为村民谋福利。为了村民出行方便，经他多次申请，新46路公交车首发站在平地村成立。为丰富村民业余生活，建设村级健身广场，共计650平米。安装健身器材20余套。为了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在大兴区政协和李贤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王威按照一村一品一特色的发展思路，不断探索制定了本村特有的绿色发展道路，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在林下种植中草药，将中草药种植基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有机结合。对中草药种植不了解，王威便买书自学，到处走访学习其他种植基地的宝贵经验。如今村内中草药种植面积已达150余亩，平地村与北京广阳渤海医院也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依托于中草药基地开辟出药膳新路径，并利用自身地理优势打造机场周边特色民宿，力求将平地村打造成集中草药知识科普、健康养生、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美丽乡村。 离军不离党，退役不退色，作为一名兵支书，我深知肩上的使命和责任。我相信不远的未来，平地村将成为闪烁在大兴土地上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 舒展想象，用画笔编织未来， 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公众号。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赶紧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吧。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要带您走进北京汽车博物馆的铁骑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展，带您了解您不知道的中国军车史。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汽车博物馆展览展示部的部长高燕。高部长呢，刚才给我们把这个展览哈，铁骑征程这个展览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展览其实是线上线下在同步的推，大家如果在线下没有看到的话，也可以在线上来看，而且线上这个持续的时间更长，是吧？ 对，我们线上展览呢，实际上就是力求打造永不落幕的展览。 嗯， 在我们的官网，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扫码呢都可以 看到。有一个二维码，我看就扫一下就行。 对对对，嗯，一扫呢就可以看到整个军车发展历史，包括有图片、有视频。 嗯嗯，那么事实上呢，对于50,000多平米的北京汽车博物馆来说，除了这个军车展览之外，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展览。 嗯。 很多的活动，其实大家来到这里的话会觉得不虚此行哈。那么说到这个北京汽车博物馆，我们一说到博物馆，其实都想请大家来说一说您这边的镇馆之宝哈。高部长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这镇馆之宝是一件还是几件呢？ 说到镇馆之宝，是就按我们这个平常这种文物定级来说，我们有3辆这个1级藏品车。 哦 啊，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红旗轿车啊，这款车呢也是我们馆的1级藏品车，红旗 CA72。 嗯，为什么这辆是镇馆之宝呢？ 红旗 C 车呢，这个正式编号呢是 CA72。 嗯， 它呢可以说是第一辆真正的高级轿车。 哦，刚才您说的咱们国家第一辆轿车金龙还不够高级是吧？ 对。它是第一辆小轿车、 哦、 嗯，对，而且呢它没有进行批量生产、 嗯、 红旗 CA72 呢是定型车进行了这个批量生产，嗯，可以说是汽车工业的一个标志和里程碑，是在1958年8月问世的，总共呢生产了202辆这款车。 哎呦，这个数量也很少啊。 对对对，也很少啊。在我们馆的2层，中国经典藏品车展区呢有这款车，这款车呢是王震的这个座驾。 哦，是真车。 对，是真车。 嗯 嗯，它呢就是有一些这种技术方面，反正还是非常的，可以说一下啊。 嗯， 汽车呢搭载了这个我国自主生产的5.6L V8的发动机和变速器，而且它这个车身和内饰设计上呢，体现了咱们中国这种传统的这个民族特色吧，比如说水箱的这个面罩。它是那种扇形的，包括那个梅花窗格造型的这种转向灯，还有它的那个尾灯呢，是我们这个中国古代这个宫灯的造型 哦。 包括它的那个里面的这种座位织锦，也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 这是这个红旗 CA72， 红旗 CA72， 红旗 CA72。 对，嗯，而且呢，在60年代的时候呢，这辆车呢还参加了这个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受到了大家这个高度的评价，正式入编了世界汽车年鉴，这是我们国产车， 好棒啊！这是咱们的镇馆之宝之一哈。 对， 接下来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汽车到现在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哈。那咱们馆里头最老的汽车不知道是哪一辆，算不算是镇馆之宝呢？ 我们馆有一辆这个最老的汽车呢，也可以说我们的一级藏品，杜瑞亚 L 型。 嗯， 这款车呢是由杜瑞亚汽车公司，也就是美国创建最早的一个汽车公司之一创造的。嗯，据传呢，就是这个杜瑞亚这款车呢，在清朝的时候，袁世凯呢曾经把这款车作为一个礼物送给这个慈禧太后60大寿。这款车还有一个小故事，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好， 当时呢，这个慈禧太后坐着这个车呢，由这个孙福林当这个驾驶员，但是呢他觉得跟他平起平坐，就非常的生气，于是呢就让这个司机呢要跪着开这款车啊， 跪着开 所以呢他是手忙脚乱，又要刹车又要油门的，还有方向盘，所以坐了没多久就直接给撞到墙上了。慈禧太后呢大惊，于是呢也把这款车放到了仓库，再也不去坐了啊。经过考证呢，这款真车呢是在颐和园的德和园放着。我们馆这款车呢是捐赠的，跟这个杜瑞亚 L 型是系出同门。嗯，它产于呢1903年，整个车身呢是一个木质结构，它设置了这种双排的座椅，前排的座椅呢非常的这个小巧，可以折叠。车身呢也搭载了一台水冷双缸对置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呢可以达到7马力。 刚才呢介绍到了您这边的两件镇馆之宝，您说咱这儿有3件镇馆之宝是吧？ 嗯， 还有一件是什么呢？ 还有一款呢是在也在二层，叫吉斯110。这款车呢是当时这个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车，其实一共是有5辆。我们这一款呢是其中的一款，当时呢毛泽东把他那个送给这个是刘少奇的座驾。这款车车身也比较的大，而且它是防弹玻璃，在我们的二层有展示。 这咱们有这么多的这个镇馆之宝，事实上刚才说了，展览馆里头还有一些这个常设的这个展览啊，让高部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现在有哪些常设的展览。 我们馆呢实际上一共有44个展览主题，50多互动展项，100多辆这种馆藏车，还有这种互动触摸屏啊，还有是模型啊，车标车牌等等吧，其实是非常的丰富的。嗯，所以我想就是重点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些就是有意思的。 对， 比如说在我们的5层呢，主要是讲一些这种世界汽车发展史上的一些经典的车型。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世界上第一辆汽车叫奔驰1号，这款车呢在我们馆的5层呢也有展示。它是经过奔驰公司授权仿制的，有编号的。这款车呢是3轮造型，大家看 三轮， 对，它3轮造型看起来应该是挺有意思的，是在1885年由这个卡尔本茨发明的。为什么说它是世界上第一辆汽车呢？是因为在1886年1月29日这一天呢，这个卡尔本茨呢跟这个专利局申请了专利，所以呢这个1月29号这一天呢也被称为是汽车的诞生日。卡尔本茨呢也被称为它就是现代的汽车之父。这款车刚刚发明的时候呢，实际上它的这个速度啊，包括这种运行过程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理想，而且它行驶过程中呢，就因为燃烧汽油嘛有臭气，所以当时在这种马车盛行的时代是被嘲笑的。速度又慢，每小时大概也就有16公里。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他的妻子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哦，嗯，他的妻子呢，就是为了就是支持他丈夫这个事业嘛，在1888年的有一天呢，带着两个儿子独自啊，开着这辆车从他们自己家开到了他娘家，这个路程呢大概有100多公里，在这过程中呢，包括加油、维修，但是呢，他进行了一个长途路试，由此呢也证明了这辆车的一个性能。 三轮的汽车也是世界上第一辆汽车，咱们能够在北京汽车博物馆看到，应该很多人都非常感兴趣哈。 对对对， 刚才给我们介绍这是奔驰一号哈，还有一些什么样特别有特色的车呢？再跟我们说一说。 比如说是雪铁龙 5HP 这款车呢，是世界上第一辆女性座驾。 女性座驾， 对，是法国雪铁龙 5HP 这辆车呢。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驾驶呢比较方便。那个年代呢，就是大概是在1923年的时候呢，一般的车呢都是那种马车造型，它的方向盘呢，就是一般是水平的或者是那种拉杆形式，但是雪铁龙 5HP 呢已经跟我们现代的这种方向盘非常的类似，有一定的倾斜度，而且是圆形的，方便我们女性去操作，而且它的这个底盘也比较的低，就是女性去上下 上车、上下车方便。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法国的这个女士穿这个长裙非常的方便。我们这款车呢，就是它是代表这种横跨欧亚大陆第一次世界拉力赛的时候的一款车型啊、当时雪铁龙公司呢重新这个回购这款车，然后又捐赠给我们管的。还有是福特 T 型车和 A 型车，它非常具有代表性，是因为它让这种车呢，就是有很高的造价呢，变成了普通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的汽车。福特呢，也被称为是给世界装上轮子的人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发明了这个汽车的生产线流水线作业。当时呢，就它是实际上是从这个屠宰场引发的一个灵感。他就想着说是在屠宰场看到这个流水线嘛，就想着说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汽车的零配件直接运送到工人的身边，这样方便加速这个装配汽车，提高生产率。然后呢，这个在我们馆呢展示了有福特的 T 型车还有 A 型车。 T 型车 A 型车呢，他们俩之间呢是有一个过渡的，现有的 T 型车包括它的这个在两辆车上呢也可以能看到这个汽车的进步。 什么叫 T 型车、A 型车？ 这是它的型号啊。比如说 T 型车呢，它的这个轮毂呢还是木质的，但是等到了 A 型车的时候呢已经变成了钢制的。还有包括这个雨刷器，T 型车上面还是手动的，但是到了 A 型车上已经是电动的了，能够非常直观的看到这个科技在汽车身上的一个变化。 说到科技在汽车身上的变化，咱们展馆有没有一些比较现代的这样的一些车的这个展览展示，或者是模型，或者是真车呢？ 在我们的三层呢，就是叫未来馆，展示了一些很多这种现代的一些汽车，包括这个概念车，还有是通过一些这种互动体验的项目，也展示这个汽车的一些新材料，包括一些新能源汽车都有展示。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概念车呢？ 比如说是有那个标致 SX 这款概念车，当时呢它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汽车设计师在国际上是获奖。当然这些车呢可能没有批量生产，但是呢它有很多的这种先进的设计理念，比如说它的造型还有是外观。此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新能源汽车，还有是那个把一辆汽车抛开，从侧面呢完全可以看到内部的一些新材料的结构。 咱们北京汽车博物馆其实还有不少应该说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汽车品牌的一些老式的车，是吧？ 对，因为汽车这发展到一定程度呢，它就极度的追求这种速度了、豪华了。在我们展区呢也有一个就是豪华车的典型代表者展区，有三辆车非常的经典。其中一款呢是劳斯莱斯银魅。这款车呢就是体量比较大，它是纯手工打造的，因为它就是行驶起来鬼魅无声嘛，所以称它为是叫银魅，可以说呢是世界顶级豪华轿车。这款车呢是产于1906年英国，它的创始人呢叫查理劳斯和亨利莱斯。 1907年呢，劳斯莱斯推出了这款名车叫银魅，编号呢是4050HP。它的底盘呢，原先呢是劳斯在这个曼彻斯特的工厂生产的，1908年呢开始在德比生产。劳斯莱斯的这个车标呢，图案非常有意思，它是用两个 R 重叠在一起的，象征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体现了这两个创始人之间的这种友谊。劳斯莱斯的另外一个的传统标志呢，就是最古典的那个飞天女神雕像。 对，这个大家可能更熟悉哈。 对，我们管的这款车呢，就是车身上也有这个车标。这个飞天女神呢，是经过这种手工打磨压制的，而且呢要至少经过8次手工打磨，非常的有代表意义吧。1906年到1926年，20年间呢，这个银魅汽车呢总共生产的车辆呢大概是7000多辆。在我们馆展示的这辆车呢是产于1926年，可以说是代表了这个劳斯莱斯银魅的最高水平。他曾多次参加这个古董车的巡回展，并被美国经典车俱乐部收藏。豪华车的代表呢还有凯迪拉克、奥多拉多、凯迪拉， 咱们这也是有展示， 对，也是展示有真车啊。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902年，它是由这个亨利·利兰创建的这个凯迪拉克汽车公司生产的。这个车呢有非常这个夸张的造型，超长的车身，它的这个尾翼呢像火箭的这种尾翼，最前面的这个水箱栅栏呢像宝石一样，还有这个双子弹头的这种尾灯，造型呢很别致。此外呢，这款车呢还配备了许多这种在当时呢算是高科技的一些设备，比如说是空气悬挂、自动门锁，还有是带记忆功能的这种6项电动加热座椅，在当时就已经有了。整个车身 那个时候就可以电动加热了， 对对对， 很先进的哈。 我们馆的这款车呢是产于1960年，第三代的这种产品，是我们馆的3级藏品。他也曾多次参加这种各地的古董车汽车展。这款车的这个原装率比较高，品相比较好，几乎所有的配件呢都为原厂原装，目前呢还可以行驶。梦露还有猫王呢，他们都非常喜欢这款车，他们的座驾都是这个凯迪拉克奥多拉多。另外还有一款车呢是林肯 KBV12， 这个呢是也是1917年美国亨利利兰建立了这么一家公司，出于对这个林肯总统的敬意呢，他将这个公司命名为这个林肯。这款车的这个性能还有是造型都非常的舒适，1939年被美国白宫选为总统专车。我们馆展示的是1932年生产的林肯 KBV2 双挡风敞篷轿车，它在当年呢只生产了28辆，现在呢存世的只有5辆车， 所以能够在北京汽车博物馆看到这辆车也是非常难得啊。 对，非常的难得的一款车，非常有意义。 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北京汽车博物馆展览展示部的高燕部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我们走进汽车博物馆。一方面呢是了解您不知道的中国军车史，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北京汽车博物馆，这里有很多非常珍贵和非常独特的这个展品，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整个世界汽车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哈。那么刚才呢跟我们介绍到了咱们馆中很多很独特的这种展品。在节目一开始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咱们这个展览馆呢它是一个博物馆、展示馆，还是一个科技馆，是吧？所以有很多这个互动的项目，这也是吸引很多人的重要的原因。 在我们馆呢有很多这种汽车科普的互动模拟器，一共呢大概是有14大类啊，比如说那种汽车的碰撞实验、风洞实验，还有是发动机、校车，包括一些极限驾驶等等。这些展项呢主要就是通过这种多媒体，还有是这种工业自动控制，还有是一些这种空气动力学吧，就是各种这种原理吧，和这种艺术啊、技术啊进行有机的结合，然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互动展项，所以它区别于这种传统的博物馆这种静态的展示，那观众呢可以就是亲身的去体验，完全的沉浸在里面。 现在我看有的驾校学开车其实也是先开那模拟的是吧， 对，去体验，这样可能更方便去学习。 就你们这也有类似这种东西？ 有这样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叫与风共舞，这样一 与风共舞， 对，这样一个互动展项。这个展项呢主要是它是将这种空气动力学的原理呢转化成这种非常有趣的这种体验，模拟这种风洞实验。在我们馆的4层呢就是模拟了这么一个大的风洞，整个长呢是7米，高3.2米， 宽呢是这个大概是有4米吧，它是一个这种透明的这种罩子，里面有一辆改装过的这种红色跑车。观众坐上去之后呢，就是通过这种踩这个油门，这个汽车的速度会跟这个风速有一个直观的这种变化。比如说是就是踩油门达到一定的速度，比如说40公里或者50公里的时候呢，车前面的这个螺旋的这种垂直的板呢就会打开，然后里面就会冒出这种平均的这种气流，是白色的烟雾状，就非常直观的可以看到，你的速度快慢跟这个风速它就有一个变化。 咱们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项目是可以体验的呀？ 我们有40多项这种互动体验项目。 现在也都开着吗？ 有一部分这种封闭的空间的，因为疫情嘛，所以我们暂时关闭了，但是有很多这种开放式的都开着呢。 哦，这个很有意思哈，这是风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也比较有意思。 还有比如说是我讲一下这个汽车生产线吧，它呢是主要是带领观众去了解我们现代化的这种智能生产线的一个场景。体验者呢可以坐在一个被安装的一个那个汽车的车架上，就完全沉浸进去，看到这个周边的是这种环幕视频，能够体会到这种现代化汽车生产线上的这种安装的全过程。你比如说包括那个喷漆，你能完全就感到有这种气体喷还有这个机械臂在安装这些零件，所以我们叫呢沉浸式多媒体实时的一个互动剧场，专业名词是这样说的啊，就是大小朋友都可以体验这个项目，加深观众对这个汽车装配工艺的一个了解。 哎，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网友萌萌问，他说我们家孩子特别喜欢汽车，听了好想赶紧带他去啊。除了这种展览啊，有什么专门为小孩子们设计的这个参观的活动吗？ 对，我们馆呢，实际上它的那个参观的观众呢，有很大一部分都属于亲子家庭，所以呢，我们也特别为小朋友设计了一些互动展项。你比如说有这个儿童驾驶学校，这里面呢，主要是通过这种模拟驾驶、答题，就是标识。交通标识、快速记忆这种方式，去让小朋友了解一些交通安全的习惯，然后包括这个我们叫芝麻开门，还有我是交警、都市赛手、小小设计师，一共是4个部分组成这个儿童驾驶学校，实际上是游戏的形式。小朋友在红绿灯前可以按照这个信号灯，他去了解这些信号标识，然后去记忆，最后呢，按照通过的这个通过率，完全了解了整个过程了。 刚才您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车，我们都说叫汽车，用汽油啊，或者是柴油啊，包括现在用的这种新能源的这种电啊、氢啊、燃料啊等等哈。那么我知道你们这也有一些车呢，算不上是汽车，但是呢，在那个年代也是很特别的这个车哈，也有一些展示。 对，比如说是在我们的5层华夏贡献这个展区呢，就介绍了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古车，包括蓟里古车，还有是指南车。这两款车呢也非常的有意思，两款车呢是在古代的时候，在这个天子的仪仗队走在最前面的，一个呢是用来指方向指南车，另外一个呢是记录里程叫蓟里古车。指南车呢就是不管它怎么行驶，它的手呢永远指向南方，它这个是利用了这个齿轮差速的这种原理。蓟里古车呢它是就是每行驶一里路呢会记一次鼓，所以跟咱们现代汽车的这个里程仪还有是那个 GPS 很类似，所以能够了解到我们古代人非常的聪明。 除了这个特别古代的，有没有稍微近代的那种蒸汽机车之类，他们虽然不算汽车，但是他们也是车的一种哈。 对，就是从这种动力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说，最早我们是这种靠人力了、蓄力了，再接下来到了这个蒸汽时代，法国的有一款车叫古诺蒸汽车，这个呢是由法国的一个工程师，当时呢他在这个兵工厂发明了这么一款车，用来 也是汽车那样吗？ 不是，它是木质结构的，最前面呢有一个大的铁锅，就是生产蒸汽嘛。 好嘛，一边烧水一边跑嘛。 对，就是前面是蒸汽，靠这个蒸汽动力了来拉动这个大炮。由于它这个结构呢就是前面重，所以呢在兵工厂的时候试验的时候呢就撞到了那个兵工厂的墙上，也可以说是第一次这个机动车的事故。 除了刚才您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汽车之外哈，咱们汽车博物馆我知道因为5万平米的面积很大，所以还有很丰富的展品是吧？ 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是摩托车，我们也有一个展区介绍了一些早期的这个摩托车三轮车啊都有。此外呢还有车标车牌这些配套的一些展品。在我们的三层呢还有这个汽车相关的，就是我们叫汽车生活类的，比如说是汽车广告，还有是汽车音乐，还有是电影中的汽车等等吧。这些呢都可以，既可以看又可以体验，就是可视可听可体验可模拟的。 咱们这儿如果自己开车去的话有地儿停车吗？ 有，走我们的这个北京汽车博物馆的南门有这个停车场。 那么现在去北京汽车博物馆需要预约吗？因为现在不是疫情的管控吗？ 对对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进行预约。 官方微信叫什么？ 北京汽车博物馆， 就叫北京汽车博物馆， 就搜这个北京汽车博物馆就可以关注。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高燕高部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了北京汽车博物馆，体量非常大，也展品非常精彩的一个博物馆啊，也是遛娃的一个好地儿，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非常感兴趣的，有时间的话大家也可以到这里来走一走看一看，了解更多的汽车知识。好，谢谢您。 哎，谢谢，也欢迎大家呢经常到我们博物馆去参观。 好，谢谢。 时光荏苒，陈列在博物馆里的一辆辆老车仿佛是时光的见证者，散发着独特的光芒，诉说着身后的故事。时代的印记，社会的变迁，幸福的记忆，都藏在那层不停转动的车轮里。滚滚车轮记录了历史的轨迹，一辆辆老车承载了岁月的印记。建党百年回眸，让我们一起走进藏品，透过汽车看中国，看历史，看未来，一起重温那老车背后的峥嵘岁月，在时光穿越中感悟初心力量。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早报告不隐瞒，一个人的谎言可能让所有努力前功尽弃。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 舒展想象，用画笔编织未来， 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